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青岛春意流如烟，欢迎你唱惊喜，祝你下车先飘，红星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垭口雾里眨沙眼，恰似山头绿衣签，长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提到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估计没有不知道的，但是要说孙悟空的原型，估计知道的就不多了。有人说了，这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哪有什么原型啊？哎，这您就说错了。孙悟空由打石头缝里蹦出来，那是小说《西游记》里的情节。学术界其实一直在研究孙悟空的原型，而且还分成了好几大流派，像鲁迅、胡适、季羡林这些文学界的巨头都研究过这个问题。那他们的研究成果到底是什么呢？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吗？大恶霸西门庆到底是在影射谁？孙悟空究竟是中国猴还是外国猴？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演变，如若返回原形，这些人物又会是什么样呢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探访文学人物原型之孙悟空的原型。一提到美猴王孙悟空，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六小龄童啊。他在电视剧《西游记》里扮演的孙悟空是最接近原著形象的。这里边的孙悟空有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，挥舞着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，打的是大快人心。上到路边晒太阳的老头，下到玩泥的孩子，都对美猴王百看不厌。自打周星驰的电影《大话西游》出来之后，成为很多人追捧的对象。这里边的孙悟空无厘头搞怪，在三个女人之间徘徊，看第一遍得笑翻过去，看第二遍却是泪流满面。原来大伙熟悉的孙悟空，他也可能有过美好的爱情，有着对命运更深的无奈。大话西游完全颠覆了孙悟空的传统形象，打这之后研究孙悟空成了一股热潮。2001年，一本名叫《悟空传》的小说在网上迅速走红，成为网络文学的代表作品。这里边的孙悟空沿袭了《大话西游》搞怪的派头，不过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最多的还是感动二字，可以说是赚足了大伙的泪水。除了这些小说，还有很多企业管理方面的也跟孙悟空扯上了关系。您比方说有本书叫《孙悟空是个好员工》，这里边把唐僧看成是老板，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这哥仨都是打工仔。孙悟空本事大，是干业务的一把好手，同时也是最难驯服的。猪八戒呢，爱贪小便宜，好吃懒做， 这沙和尚本是平平，没脾气，是个和事佬。这么一比较，可不是吗？正应了这本书的书名，孙悟空是个好员工。孙悟空热还带动了猪八戒热。有人研究之后就说了，这猪八戒不是个好员工，但他是一个好老公。您看呢，猪八戒嘴甜，知道怜香惜玉，还特别会哄这女孩开心，跟他一块生活那肯定是乐趣无穷啊。相比较而言，孙悟空是一个工作狂，这沙和尚是一个榆木疙瘩。论情商还得说是猪八戒更胜一筹。孙悟空是西游记里的典型人物，现在又出了这么多专门分析他的书，大伙儿对孙悟空的印象也变得更丰富了。那这孙悟空的原型到底来自哪儿呢？要想知道这孙悟空的原型，咱们先得把这孙悟空的本事都回顾一遍。72般变化，腾云驾雾，一个跟斗108000里，一双火眼金睛能看穿妖精的一切伪装伎俩，最得意的武器如意金箍棒，能大能小，随心变化，小到能塞到耳朵眼里，大到顶天立地，向上可以伸进33重天呢，向下可以打到18层地狱，定身术、五行遁术，还有什么都能变的猴毛。他和猪八戒、沙和尚一起跟随着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，路上经历了9981难。唐僧取经的故事啊，在历史上确有其事。唐僧的原型是唐朝的和尚玄奘。唐太宗贞观元年，当时玄奘28岁，他只身离开京城前往天竺，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去游学。这一趟行程几万里，来回用了10几年的时间。回来之后，玄奘口述了他这次游学的经历，他的门生辩机把这些整理成了《大唐西域记》。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玄奘一路上的所见所闻，各国的历史、地理、交通以及民风民俗。后来玄奘的弟子为了纪念师父，给师父立了个传记，这就是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。这本传记里增加了很多神话色彩，打这之后，大唐僧人取经的故事就遍地开花了。民间传说、戏剧、剧本，各种的形式，有讲全套的，也有讲单本的。西游记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创作出来的。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，看看玄奘当年走的这条路线。从长安出发之后，要途经中亚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，最后才能到达印度。当时的交通条件大伙儿也能想象，除了骑马基本上就是11路，全靠2条腿呀。而且这路上又是沙漠又是大河的，这里边的艰险可想而知了。那到底有没有孙悟空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来帮助唐僧呢？小说里说，孙悟空生于公元前578年6月初一，是一块仙石汲取天地之灵气孕育而成的，是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既然小说里孙悟空没爹没妈，找出处自然就没戏了。这是不是作者在暗示没有孙悟空这个人物呢？咱们来听听文学家鲁迅对孙悟空的研究成果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鲁迅先生认为，孙悟空这个人物不是空穴来风，他的原型是淮水水神乌之奇。这乌之奇是谁？唐代有人在笔记里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。在唐朝永泰年间，有一天一个渔夫在龟山下钓鱼，他在捞鱼的时候忽然发现这深水底下有条黑乎乎的东西。渔夫潜进水里一看， 才发现是一条巨大的铁链子。再仔细一瞅，这根铁链子绕在龟山脚下不知道有多长啊。渔夫很好奇，就顺着铁链子游泳寻找，游了半天都快没气儿了，还是没看见这铁链子的尽头。渔夫赶紧把这件事儿报告了官员，当时这当官的叫做李汤。这李汤听了这个事儿也觉得挺纳闷，叫上十几个大小伙子，拉上50多头牛，就想把这铁链子给拉上来。水手们潜水绑好了绳索，岸上的人一起挥动鞭子，这50多头牛一块使劲，吭吭哧哧，吭吭哧哧，就看这铁链子一点一点的被拖到了岸上。忽然之间，一阵大风刮过，水面上掀起了一层巨浪，水势瞬间是拔地而起，犹如屏风一般，朝着岸边可就拍过来了。岸上的人都吓坏了，疯了似的往后跑啊，可是又心有不甘，远远的看着。等过了一会儿，终于风平浪静了，就看着铁链子那头出现了一头野兽。这怪物长得跟猿猴似的，白脑袋，一身长毛，牙齿雪白，四只爪子金光闪闪，乍一看呢，得有10几米高。这怪物上得岸来，一屁股就蹲在了岸边，这两只眼睛还没睁开呢，好像还没睡醒呢。就看这水呀，从他这鼻子眼里、眼睛里、耳朵里，跟瀑布似的就往下流啊，还带着一股子腥臊气。嚯，大伙儿全都捂着鼻子，谁也不敢上前。等了一会儿，这怪物伸了一个懒腰，突然俩眼睁开了，霎时间两道闪电一闪而过，这怪物的眼睛就跟接着高压电线似的，射出了耀眼的光芒。这怪物看见人群，俩眼一瞪，张开了鼻孔，喘着粗气，哎呦喂，这怪物要发火啊，大伙快跑吧。这人群呼啦一下全往后奔，怪物看见人都跑了，拖着铁链子，拽着50头牛，重新钻进了水里，再也不出来了。这里边的怪物就是这淮水水神乌之奇，早在古籍《山海经》里就有他的出现。传说这乌之奇是尧舜禹时期的奇尧，他出生在桐柏山的花果山上，是个天生的神猴。后来他娶了龙女当老婆，生了3个儿子，都是神通广大的魔头。乌之奇占据淮水，在水底下建了龙宫，黄河中下游、长江中下游全是他的地盘。据说千里之内的各路神灵，什么花草树木啊、石头啊、土地啊，都得听他的使唤，非常有能耐。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古时代，大地上洪水成灾，舜帝请大禹来治理水患，别的地方都顺利的制服了，唯独这淮水最难治理。有一天大禹看见一个怪兽趴在淮水岸边上，正用身体拱这堤坝呢。这怪兽就是乌之奇，刚才咱也描述了它长得什么模样，总而言之啊，看样子十分凶猛。大禹派地神跟他交战，可惜打不过这只怪兽。接着大禹又派掌管时间的天神庚辰，这回可算是派对人了，这乌之奇打不过，转身就跑。可他哪有天神跑得快呀？天神一把就擒住了乌之奇，大禹下令用铁链子把这怪兽脖子锁上，又把他的鼻孔穿上铜铃铛，压在龟山的擎天柱下，从此淮水的水患才算平息。这就是禹王锁蛟这个传说。虽说这乌之奇是一个怪物，另一方面他还有孝子、正牌神仙这些身份，他的传说也被老百姓传颂，还盖了寺庙专门供奉他。 咱们看看这些传说似乎挺不靠谱的，可是这并不影响写神话小说呀。这就是鲁迅先生的观点。鲁迅认为孙悟空是国产的，另一个文学家胡适，他却认为孙悟空应该是一只外国猴，他的原型是印度神猴哈努曼，甚至连乌之奇这个神话也是受了印度的影响而仿造的。这只名叫哈努曼的印度神猴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齐天大圣孙悟空，难道果真是从印度进口的吗？哈努曼是印度史诗《罗摩衍那》里的神猴，传说他是风神和母猴的儿子，拥有四张脸八只手，比三头六臂还多出一对。传说哈努曼具有超自然的能力，聪明非凡，力量大的能够排山倒海，而且跟孙悟空一样会腾云驾雾变换形象。这只神猴在印度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。对印度神猴哈努曼的崇拜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，比孙悟空早了1000多年。现在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，他也支持孙悟空是进口的这个说法。陈寅恪大师对历史和佛经都非常熟悉，他还以咸鱼经作为证据，说大闹天宫的故事原本是两个不相干的印度民间故事，传到中国之后被人有意无意的合二为一，这才成就了一段经典。如果说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吴承恩他看过这本印度史诗，知道印度有这么一只神猴，那他有可能借鉴神猴这个形象。可关键是哈努曼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呢？根据一位日本学者的考证，这本印度史诗很有可能是从海路传到福建泉州的。因为古代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，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，经过南海，过马六甲海峡，到达印度。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是在宋朝兴起的。吴承恩出生的时候，这条路少说也有400多年了。这400多年里，神猴很有可能就传到中国来了。这条海上路线的终点在福建的泉州，而泉州开元寺里有两座建于南宋的石塔，东边的叫镇国塔，西边的叫仁寿塔。两座塔的塔身都有浮雕，其中这仁寿塔的四层上有一方猴头人身的浮雕，他头戴金箍，身穿直多，足蹬罗汉鞋，象挂大佛珠，左上方刻有猴行者三个字。虽然证据很多，但这位学者也表示了，要说孙悟空就是来自于印度神猴，这证据还是不足。除了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，季羡林先生提出了一种比较中和的观点，混血说，也叫综合典型说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混血说这个说法是上个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季羡林老先生提出来的。他认为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是印度神猴也借鉴，淮水水神乌之奇也参考，各取其中的典型，这样混合起来形成的。现在也有不少学者认同这个观点，无论是本土说还是进口说，混血说，这孙悟空的形象都是神话传说里的，有没有真实的原型呢？有人说孙悟空在历史上确有其人，就是唐朝的高僧，叫释悟空。释悟空的俗名叫车凤朝，他早先是作为大唐的使臣出使到了北天竺，到了之后车凤朝病倒了，没法跟团回来， 他自己就留在了北天竺，后来皈依佛门，取法名法界。车凤朝非常的勤奋，他在天竺周游巡礼佛祖的圣迹，这么一来光阴似箭，几十年过去，也许是落叶归根吧，这车凤朝特别想念家乡。终于这一天，他拜别了恩师，启程回国了。恩师在他临走的时候亲手授予他佛祖释迦牟尼的佛牙舍利，作为赠别的宝物。漫漫的归国路，他独自一个人风餐露宿，历尽艰辛，终于在贞元六年，也就是公元790年回到长安城。车凤朝回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这颗珍贵的佛牙舍利还有翻译的经文进献给了皇上。当时的皇上是唐德宗，他看了之后龙颜大悦，亲自赐他法名悟空。悟空是继玄奘西游之后最著名的唐朝高僧，他比玄奘晚了40多年，但是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身后也留下了许多的传说故事。在取经故事漫长的转变过程中，人们很可能把悟空的名字和传说中的猴行者捏在了一起，逐渐形成了孙悟空的形象。无论哪种说法都有研究的价值，很明显作者在写《西游记》之前参考了很多资料，写书的时候又借鉴了各地的传闻，这才创作出了人神猴三位一体的形象。正是人类丰富的文化底蕴，才创作出孙悟空这个独一无二的典型形象。 你要做大，我牵着马，迎来日出，送走晚霞，踏平坎坷成大道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遇见你就有好心情，不用暖身就会开心， 知道我有多么了解你，有你就有好心情，上下天吃着冰 充满